看来全新一代宝来魅力十足啊。星车大家说，近期明星车型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快快参加我们的节目吧。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在微信平台发送语音评价明星车型，一起来做车评人吧。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爱车帮帮忙，我是何儿， 我是老车。 哎，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解决一下什么样的问题？ 解决 这个老司机，车老师是个老司机， 我其实也称不上老司机。其实 你是年龄上的老，你不是经验上的老。 我年龄上比那些真正的老还是差一点，我跟他们比，我就是零零后。 对，你看老司机当中的零零后。好，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老司机比较习惯性的四个动作，比较值得新手学习。 对，这个习惯性动作呢，其实是好的习惯性动作、但也有些坏的习惯性动作。这个咱今天不在这里重点说，说的是好的。 比如呢，你给我举个例子，坏的 啊，坏的抽烟。 哦、 oh. 啊，这其实就是不好嘛。你说你再开的一个再好的车，如果你的车里面坐的是人，坐的很多朋友的话，肯定有对烟味是有过敏的。再说吸二手烟，它也是不健康的呀。 对对对对对，这确实是、这个新司机跟老司机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区别在哪儿，可能就是一些细节上。 对，主要是细节。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谈到这四个细节呢，它关乎着一个行车安全。所以说这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小分享一下这四个到底都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啊，说拉门把手。 对，这个很 这个好像 很平常的动作，对吧？ 对，非常细小的动作。 你说谁上车不第一步是先拉 门把手啊？ 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笑话怎么说，分三步，第一步 把门 拉门 打 开， 对，第二步进去， 我们进去 第三步 把 门 关上 、 那么这个拉门把手，说老司机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新手来学习的呢？其实主要是这样，我们这个第一次啊，就是下车，比如说我们下车锁好车，指的是这个细节。因为现在很多车型它的这个无钥匙进入系统， 对 啊， 我刚 是 想问这个， 我们不需要再摁那个遥控钥匙， 对， 它车上有个门把上有个感应器， 对， 轻轻一摸一滑 就开了， 这个落锁或者是开了。 对，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下车锁车这个动作。到尤其是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会肯定看大家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媒体看到一些报道，说这个谁某某某放在车内的包包 没了， 丢了。 这 个后备箱里的这个价值多少钱的这个东西没了，就是被这些不法之徒，尤其年底这些小偷作案给偷走了。他怎么偷的呢？其实我们在其他媒体上也看过一个案例模拟。就是他会瞄，首先他会瞄着你，你来了之后呢，肯定要锁车，对吧？ 对。 他用这个无线这个强大的这个干扰器 和 干扰 高科技的 干扰你这个落锁的这个电脑锁车的这个程序。 哦。 你感觉你的车是锁上了，其实并不然，根本就 没锁上。其实是没锁 上， 所以你必须得拉一下。 你走了，他来把东西偷走。对，所以说我们养成的习惯就是说，我这个锁车之后，我再拉一下门把手。如果锁得很死，就很锁上了，你这下是拉不开的。当然了，这个遥控钥匙离这个车稍微远一点，那边它在感应距离的话，你再一拉它肯定还开了。离开它这个遥控范围之后，你拉，你让那个其他人过去拉一下，或者是你把钥匙给别人，让你自己亲自拉一下，这就能有效的防止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 对，这个其实啊，咱们在，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是在家出门的时候，我都习惯性的把门关上以后再拉一下。 是的， 我发现锁没锁上，对吧？ 对， 这可能是个人习惯问题。其实在车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像刚才老车说的，现在有一些这个不法的技术啊，非常的高超。 对对对， 其实你 是 对没有办法去察觉的，所以就咱们在细节上面细心一点，就能够避免这样的危险存在。 对，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的这个拉门把手，哎，锁车的这个环节，可能有些新手或者说对这方面安全防范意识不强， 对， 那他锁车真走了，那我在后面看着，比如说我是那个小偷的话，那我就 顺势我就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 对，然后再顺口说一下吧，咱们尽量不要在车上放一些太贵重的东西。 对，要放哈，建议大家放后备箱。 嗯， 然后如果是 SUV 或者两厢，不都有那个盖板吗？ 嗯， 把那个盖板拉上。那这样的话，他在外面是看不清你车 的到底有什么东西的。 嗯，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但是这个锁车拉门把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继续看看还有什么好习惯值得学习。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欢迎回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老司机的四个好习惯，习惯性动作啊，是值得新手学习的。刚刚说了第一个就是拉门把手，这个第二个就是平看后视镜。 对，我们开车上路呢，其实更多的注意力要观察在我们的正前方，对吧？我们要看前方的路况，前方车辆是否刹车，前方是不是有坑，要躲。 对，有坑。 但为什么要说总还要看一下这个三个后视镜呢？车内的还有两个车外的。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习惯养成的动作。 对， 这个多年开车下来之后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其实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放在我们开车上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虽然注意力更多的是在前方，但是我们在道路上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对，还有 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车道两侧有行人，有车辆，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可能预知到的东西。 对， 这个时候这几个后视镜其实对我们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对，而且这个习惯也可以防止很多的突发事件。 对，其实说到这个突发事件，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我有一朋友，就是因为他在坐在车内开车，他多看了一眼后视镜，他的车内后视镜避免了一次被追尾。他就是看到后边那辆车就很奇怪的突然就是速度特别快的奔在他这个车道上就上来了。他就马上就感觉到这个后面这个车可能真的是有问题，要么刹车坏了，要么是这个人溜号是干嘛了。然后他马上就并到其他那个车道上，然后避免了一次他的车辆被追尾。所以说 其他造成了其他的车辆被追尾。 因为事发突然，车速也很快，他没办法去提醒其他车辆了。但他能够自身避免。 明白。 所以说这个车多观察这个两个后视镜，还有车内的这个后视镜，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 对，但是现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车越来越智能化了，现在屏也多了啊，现在都用这种摄像头来去那个反馈，原理是一样的。 那个呢，就是说用，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很多车上都有这个 ACC 智能这个自适应巡航。 对， 这个东西确实很好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于我们的这个人工。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那我说我把这个传统的后视镜去掉好不好？那不行，因为你看啊，说并线，我们有后置摄像头哈，什么流媒体后视镜。 对 啊，然后这个前面还有这个主动的这种雷达。那么把这个后视镜也真不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后视镜，还是那句话，通过后视镜能够观察到车辆，我们车辆的后方的一些状况。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人工在，除非你已经发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那种高的程度了，完全不需要的话，那种也没准。那后视镜大家都知道，这你放在那儿可能还带来一点风阻，但有的时候你要想，哎呦，没有后视镜这车是不是感觉挺怪怪的， 也怪怪。现在不是有那车，就我之前去的那个发布会的那个车，不就是没有后视镜吗？是一样的。 但是你想吧，就如果我们看惯了， 它就全是屏嘛， 看惯了有后视镜的车了，突然间没的话， 刚开始肯定会不习惯， 变成一只耳了啊。 对，好，那这儿其实还是要提醒新手吧，就是新手可能视线，因为我们都当过新手嘛，对吧？刚开始开车的时候，视线就会非常紧张的集中在前面那一块，就是挡风玻璃那儿啊，就视野全都在集中在那个前方，其实还是要多看看两边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停车不开锁。 这又说到开锁了。这个为什么叫停车不开锁呢？ 又说要开锁了，总觉得我们这是一个 这个 什么节目？ 技术普及栏目啊！ 来， 这个停车不开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很多司机，尤其是这个给领导开车，大家要是有心的话，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如果这个领导下乡了，走到这个乡下土路，这车开过去，啪停那儿，你这时候啪一开门，让领导下来，我跟你说，领导一身土啊！为什么呀？这车它过来的时候带风，这车冷不丁的，它突然停那儿了。 车虽然停了，但它这个气流带的土还在你车停的两秒之后才会过来。 明白。 这时候你领导下来了，这点土一点没糟下，全 吃了， 全在领导身上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养成这个让乘客、应该说更让乘客更舒服的这么一种感觉。哎，等一下，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吃土啊，这都是一个就是题外话，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安全。 对，万一后边有个什么车有个人呢、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我们停车别着急马上开这个车门，别着急开车锁。这个时候有的人他没有这个意识，他一着急下来就往外跑。这个时候如果后面真的是窜出一个比如说现在骑电动车的，他就会容易啪就撞上。 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危险的案例。所以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继续聊。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啊。刚刚说这个停车，如果突然间开门，容易造成很多的事故。 是是是， 我们也确实有很多这个比较惨痛的案例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特别多。 对， 哎，就是他们也着急啊，有的时候你可能办什么急事你也挺着急，但是就可能这着急就差这么一两秒的时间，就是一起车祸。 对对对，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如果是你马上停好车了，别着急，先观察一下后视镜，左右两侧车辆没问题，哎，再开车门。 对，没错了。那我们还有一条啊，说最后一条就是绕车一周，其实这个真的很少有人做了。现在 这个绕车一周啊，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说到过，这个简单，这个就利用那么一分钟的时间。 对， 就是早上你热车的时候，那个怠速没下来的时候哈、你就绕车看一看。看什么呀？主要是看轮胎有没有瘪，有没有说这个亏气儿的情况。 对 啊，突然你发现有一个 扎了钉子，蹲下来看看轮胎表面上有个钉子，哎，这你可能就避免一起意外的事故。 对，因为你要时刻了解你自己这个车的一个状态。 哎、对、嗯，然后呢，再就是你车原来昨天晚上停车还好好的，怎么今天早上起来右门上一个大坑呢？ 对，或者是有划痕呀？ 啊，这怎么回事？赶紧找监控啊！这个损失是自己的，对不对？再一个呢，我们可能知道冬天晚上我们开回车是热的， 嗯， 有些小猫、小狗、小动物爱钻到底下， 对对 对, 对, 对， 它取个暖。你这个时候你要是再看一下，如果没看的话，要不小心压到呢，其实也不好。 嗯 啊，所以说绕车一周也是对于出于安全的一种考虑。像我们看车辆状况、轮胎呀， 嗯、 然后外观呀，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个检查，主要还是这是也是一个养成。大家只要脑子里有这根弦。 对，有这个意识， 慢慢就都会养成这些好习惯、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现在的车越做越先进了，然后都是智能的、高科技的，有一些很普通的或者我们说很老土的方法，大家就被忽略掉了， 嗯、 就觉得哎呀没有用啊，挺无聊的。但其实真的不是、 嗯，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眼见才为实了，你真实的看到的情况，可能跟你预判断呀，或者是给你反过来的信息，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对， 啊、有一些出路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这四个习惯其实不是说是全部，但是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帮助。新手啊，尤其要注意一下， 是的， 因为刚拿到车肯定都紧张、 兴奋。 对，你别说你刚拿到车了，你就我们就是接触这么多车，可能新拿到一个试驾车，我们还是会有兴奋好奇的这种情况发生。一有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忽略一些小细节，就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那关于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然后找到这个快车道的 family 来跟我们及时互动。那我们也会定期的会跟大家玩一些什么喊红包的游戏啊，送大家点小福利什么的啊、 嗯、 希望大家可以这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啊，那今天的这个爱车帮帮忙就帮您解决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慢慢的游荡，在拥